接着唱，冬天的雪呀、啊，来一起唱。再上一个，再上一个。 一个我的我发表的家呀嘿丢，走吧走吧，把我追追，要吧要吧，把我走呀，我又要下山不一路，到底要不就把我丢丢越不。 唱一个你们山的歌，你们这山西的歌。 嗯、哦、嗯，我预备起唱啊，预备唱。 记得当初离开家乡，担着青春梦想，走进部队，四家大家，四家大船，船是流水。转眼我就有退伍把家还，忘不了的日子。家几家的狼狈，忘不了的一次，手无高级的姿势，跌倒的勇敢，流水大表，流水大 表。 其实我正当着，但我不愿离开部队。 挺好的，挺好。 这里的山河长。不得过了为由，共产党领导的战线国疆组织展开社会主义化的祖国，祖国向我的太阳永不落，祖国祖 国。来林林好，预备起。 啊啊大哥大姐姐是吧，是不是再来一个，我们再朗诵一个，我们再来一个，行来，哎行。唱什么歌？最后一首歌啊，咱们结束了啊！来，来，李李院长， 李 李 院长， 你这你行了。 李李院长高兴啊！ 李李院长高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。 Ha ha ha!